红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纤维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的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的集成者。最近呢，谣言很多，上海女的和江西男的回到乡下，因为家里一顿饭就开撕了。这个事咱们也说过，后来说是谣言，但是到现在呢，其实也不知道辟谣的到底是谁，匿名辟谣啊。还有游客在哈尔滨被天价鱼给宰了，先是调查组呢说饭店没错，后来游客又指控说饭店说谎了，又有上级出来说哎把饭店关了吧，然后呢这事儿就这样了，大家就别再评论了，就这么回事吧。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谣言，反正你还没弄清它是不是真的呢。下一个事儿又出来了，比如说现在又有一个，我一听就是谣言，说是证监会新任主席刘士余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烧呢，就有银行来追债。这个谣言呢编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一份讲话材料显示说，招商银行的总行副行长赵居在2月20号召开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2016年论坛上，他表示说，去年7月股市从高点下来以后，监管层到底拿了多少钱，通过哪些渠道去救了市场，现在并不是非常清楚。而招行呢借给了中证金，就国家队啊，救市主力，说借给他的资金呢也在展期，没办法呀，他也不还呢。包括招行和光大在内的很多券商啊准备在境外上市，投资人呢就很关注之前呢出资给中证金的资金现在损益如何，就到底挣了多少啊，赔了多少啊。然后赵居说到现在呢我们还看不到，救市呢无可厚非，政府出手救市在各国都有，但救市主体和有清晰的统计披露也非常重要。像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投入了8000亿美金，是怎么筹来的，又投到什么地方去，最后哪些损失了，哪些拿回来了，效果怎么样，结果如何，都有清晰的统计。未来股市回升了，那就应该慢慢的退出。赵居呢讲的这个是去年七月股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家对中证金万亿资金入市救火，如今这些资金已经在股市里沉淀了7个月之久，并且大家也知道相当比例肯定是深套其中。当时呢中证金本身并没有多少钱，砸进股市的万亿资金大都是借的，除了券商的几百亿，其他几乎都来自于银行。去年7月3号中证金增资扩股，注册资金从240亿增到1000亿，这就是第一笔救市资金。7月5号的时候证监会说是中证金将多渠道筹集资金，央行将协助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中证金流动性支持。果然第二天7月6号上午11点前，中证金账户上来了第二批救市资金1280亿。显然呢这些资金呢是央行和证监会协助来的。那么国家队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到了上周2月23号，在已经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里边，累计已经有近40家公司出现了国家队的身影。从投资收益上看呢，国家队买入的39只个股当中呢，有20只个股四季度投资收益跑赢了大盘，还不错啊。但也有部分个股四季度以来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比如说中国重工，国家队买入了10577股，四季度以来跌幅达到33.07%，就是1/3没了。此外呢，大秦铁路和国电电力的跌幅也超过了20%，就是1/5没了。创业板的情况呢不好啊，在今年以来10家发布暂停上市风险警示公告的公司当中，国家队深陷其中的5家概率是50%，一共10家，咱们国家队救了其中5家，现在套里呢。也就是说现在国家队正在艰苦跋涉，离回本离场还债那还远着呢。那为什么招行着急了呢？因为据网传啊，银行出借给国家队的资金情况是这样的，招行最多1860亿，接下来是农行1720亿，中行1715亿，工行1438亿，交行1332亿，民生1010亿，浦发行1000亿，建行1000亿，其他还有什么邮储啊、光大呀、中信等等的那些银行，一共是12859亿。可见呢，招行觉悟是最高的，行动最坚决，比许多国有银行还积极。但借出的钱多，这时候就开始着急了。但着急归着急，着急银行也不敢跟证监会叫板啊，不仅因为银行 大多都是上市公司，证监会是上市公司顶头上司，而且证监会的领导可以和银监会的领导那谈上话，甚至直接就从证监会调到银监会了，比如说尚福林主席。而且刚才说了，证监会和央行那是可以共同协助的，所以银行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不敢直接叫板。其实呢，反复的我们来看一下赵居的这讲话材料，他也并没有直接向刘士余讨债的这个意思，只是婉转的探讨能不能把所借的银行资金的运行情况告诉大家，也好有所准备。所以所谓的赵居向刘士余讨债，这是个谣言，是标题党要坚决反对啊。回忆起去年救市的惨烈情况呢，当时政治正确是第一要求，救市就是救自己，一切反对救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结合这种政治氛围来看，赵居就更不可能向刘士余讨债了。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啊，毙敌1000，自损800。8月25号的时候，沪指终于跌破3000点大关，沪深两市近2000只个股跌停，尸横遍野。管理层不含糊，当晚就给了胡萝卜，宣布降息降准，而且同时也举起了大棒。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发布消息说，中信证券徐某等8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经杂志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等等，上诉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如今呢，中信证券协助调查的大部分都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职位不变。而财经杂志的王某其实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还没回来，据说呢会被司法处理。那别人都回来了，王小璐没回来，他干了什么坏事呢？这个咱们红起点也说过，就是7月20号上午，财经网呢发表了王小璐的报道，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当天中午，证监会发言人就公开表示说，这报道不实啊。此后，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证券稽查部门的要求，财经杂志对采编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王小璐是否像新华社所说的伙同他人涉嫌编造虚假信息，但在当时当天啊，确实王小璐的文章砸了股市一跟头，这个和证监会的救市努力背道而驰，这就属于政治不正确。如今的股市呢还没有恢复到平稳，还不到国家队离场的时机，而且国家队离场那也是大赔啊。这个时候赵居是不会向刘士余讨债的，这样的高级干部是不会犯像王小璐那样的错误的，所以我可以判断赵居向刘士余讨债这个是谣言。但是从经济学原则来看，国家队是不应该在股市坐庄的，所以证监会如果研究过维稳资金的退出方案，这个也是正常的。回忆起98年8月香港政府抗衡索罗斯等等这些国际金融大鳄，那次大战香港政府一共动用1637亿港币，相当于香港外汇储备的13%，把股指推高1200点。在入市之前，香港政府就已经做出了退出的安排，就是等大鳄们啊退出以后，将公布港府所持有的股票数量，并且在外汇基金之下成立一个公司来管理股票，有秩序的一点一点就退出了。所以就算那些掏钱的银行，咱们今天不讨债，国家队的领队们教练们也该给个说法。当然这不仅限于证监会啊，还不还咱们另说，起码挣了亏了得跟债主们说个明白。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各位再见。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